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东北风一级。 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的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AM 1026，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节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可以参与节目，可以把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那么您即将听到的节目内容也是这样，我们会讨论一些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大庆老师，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呢结婚有2年的时间了，她说恋爱的时候吧，是我老公追的我，他这个人呢就是属于那种生性很活泼开放，玩心比较重的一个人。恋爱的时候吧，想方设法的让我高兴。那时候我真的觉得挺有意思的。他恋爱的方式和别人都不一样。给我送的一些小礼物啊，带我去的一些地儿啊，都很开心。我就觉得非常甜蜜幸福的就嫁给他了。但是嫁给他之后没多久，就发现他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不爱回家。他没事儿吧，他在外面，在别人家和他的兄弟们聊天儿、吃饭、玩儿，有的时候很晚了，比如说他会去和他的弟兄们一块儿泡泡桑拿什么的，就是那种晚上可以过夜的地儿，他也不回来。有的时候回来，但是回来的都很晚了。那基本上呢我都睡了。一开始因为我觉得很幸福很甜蜜，而且我也觉得在婚姻中应该给对方给空间，我从来都不说什么。但是我发现这是他的习惯，没有和一些朋友们去玩的时候，他也会在公司打游戏。他下了班以后，加完班之后，他说他就在公司里边在那儿上网打游戏。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不喜欢家。我也问过他，我说回到家里不好吗？他说那么早回家觉得没意思没劲。我说陪陪我不好吗？他说家里有吃有喝有电视，你也可以在家里玩，你也可以去找其他的朋友们玩，为什么一定要让我陪你呢？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爱回家。所以我自己心里特别的别扭，这跟我想象的家不一样。我想象的家是丈夫下了班就回来，妻子呢在家里等着丈夫，然后告诉丈夫说你回来了，两个人一起吃饭聊天。我觉得这是我想象的家，就像我父母那样。所以我现在很失落，我遇上了一个不爱回家的人怎么办呢？ 听了他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刚才他在叙述当中其实用了两个字儿哈，就是丈夫不回家这是他的习惯。其实我觉得应该换两个字，不是习惯。我觉得这应该是他的一个特质。 他这种特质是源于什么呢？就源于他自己本心爱玩儿， 嗯， 就像恋爱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玩儿， 嗯， 然后你也会发现这种会玩的人，哎，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奇异的方式来讨得你的这个欢心，然后迅速的博得你的青睐。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人呢，他有这样爱玩的特质，而且他这种玩是在家外玩， 嗯， 而且这种玩是跟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玩，而不是跟自己的这个妻子玩， 嗯， 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特质就变成了什么，不爱回家，就像你说的，宁愿跟兄弟们在外头喝酒抽烟聊天啊，或者宁愿加班自己一个人打游戏啊，哎，也不愿意回到家里来。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你老公的一个特质性的问题， 嗯， 不是他习惯的问题， 嗯， 如果说是习惯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好改，像这种特质性的问题呢，的确就不太好弄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这个到现在他始终是这个样子， 嗯 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这应该是可能你老公这方面真的是需要得到帮助。 嗯， 为什么他的这种状态结了婚之后是这样一个状态，他的心会完全的放在这个外边， 嗯， 放在玩上，放在其他朋友身上，嗯，而把自己的娇妻，把自己的妻子放在家里， 嗯， 这种感觉有一点，就怎么说呢，就像是，哎，我结婚了，我追到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哎，我跟大家一样，对吧，或者比老多人还优秀，你看我也有家庭怎么样的，哎，你看我的妻子就在家里吗，但是呢这是在给别人看的，但是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他的心还都是放在这个吃喝玩乐上， 嗯， 而且总是把自己的妻子排在这个外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更多的应该是在你的老公身上， 嗯， 需要深挖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有这样的一种秉性吧。 对，但是是这样哈， 嗯， 这个男人和女人一样，我也觉得他们就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特质， 嗯， 有些男人是居家型的，下了班就想我赶紧回家跟我老婆，嗯，跟我老婆在一块儿，跟孩子在一起，那我要有点时间，我要在家待着，吃我老婆做的饭，逗逗孩子，多开心啊， 嗯 啊，或者说哪怕不是说惦记着要和老婆在一起，他也是下了班就回家的那一种 啊，对， 他都觉得你让我到别处去，外面的饭有什么好吃的呀，你在外面待着多不自在啊，我回到家里多好啊， 嗯， 我回到家里啊，我想喝啤酒，我从冰箱里拿一瓶啤酒，是吧， 嗯， 我想吃饭了，我跟老婆说来给我下碗面啊，或者说这个我给老婆下碗面对吧， 对， 这个我回到家多自在，就有些人是这种，那有些人呢是觉得，哎，我就是不愿意回家，我情愿在外面和朋友一起玩，我情愿到别人家里去玩，我情愿这个，嗯，想办法和一些人，哪怕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如果能有这种结成同好的朋友，大家能在一起下了班就约着喝喝酒啊，吹吹牛啊，那也挺好。或者有一些人是觉得，下了班以后回家多没劲啊，家里多闷啊，下了班我找个地方我去泡泡澡。我去修修脚，我去捏捏脚，不是修修脚，嗯，对吧， 对， 我去做做足疗，这多舒服啊，这多享受啊，就是有些人他就是这样的，那个他并没有觉得回家是放松的一件事儿，所以这确实是人跟人的不一样，人和人的不同，这就像是有一些女生，那他们可能是居家型的女生，还有一些女生可能回到家里什么都不会做，嗯，他觉得这个回到家里挺没有意思的，我就在外面天天玩好不好，我泡夜店好不好，也有这样的女生，也有那种这个就想在家里待着的，所以人跟人确实是不同。我倒是觉得这就提醒我们，尽管他们俩有一段很浪漫的恋爱， 嗯， 这个男生在追女孩子的时候也追求得很浪漫，那么也让女孩子感觉到很幸福，他们现在才结婚刚刚两年的时间，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恋爱的时候就没有了解到，其实我们也经常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一部分内容是应该展望一下我们婚后的生活是怎样的， 对， 对吧， 对， 就是其实是你能够听得出来有这个描述的，能够有这个感觉的，结婚以后我们会怎么过日子？有些人呢，可能是 通过同居啊这样的一些方式，婚前同居的这样一个方式，大概有一个了解彼此， 嗯， 会和你生活在一起是什么特性？比如说他这个是不是到处乱丢袜子啊？他会不会进厨房？你生病的时候给你做碗面啊？他是不是这个用完了洗手间知道把这个马桶盖放下来的，是吧？就是这是通过我们居住在一起能知道的。还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在婚前不住在一起，但是婚后会面临着什么样的生活，你都没有去了解对方，也可能是在恋爱当中就享受浪漫了。在恋爱中还是要有务实的那一块，也就是说钱怎么安排啊，钱给谁管理呀？日子怎么过啊？我们在家吃饭还是在外面吃饭啊？将来如果你父母有问题了，或者我父母生病了，我们该怎么安排啊？我们如果要去探望父母的话，我们周六周日该怎么过啊？这些其实在恋爱中到一定的阶段，到结婚之前的那个阶段是应该了解的吧？ 对，这些是应该了解的。其实我觉得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个故事吧，其实我刚才听完孙岩说之后，我有一个担忧啊，就是其实在仔细反思他这个故事，并不是两个人在生活习惯上、习性上、生活风格上有多大的差异。 嗯， 其实这位女士担心的就是在恋爱的时候，我跟他的这种亲密的距离、亲密感是很强烈的。 嗯， 他总是往我身边凑的。 嗯， 但是结了婚之后呢，他就主动的选择了离开了我。 嗯， 就把我跟他故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就把我放到家里，而他不回家。 嗯， 表面上看是他不回家，其实是说我们俩之间的亲密关系变得有点疏远了。 嗯， 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或者女士比较担心的地方。 对，大庆老师说的太对了，女人就会认为你这样就表明你不爱这个家。 对，不爱我。 对， 不 爱家，也不爱我，不想和我待在一起吧。 对， 对吧？你外面的自由更对你来说更有吸引力。 对。 那么，这个女孩子是听她说了一句，就是她父母是，爸爸下了班就会回家和妈妈在一起的。她可能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中。 嗯。 那她的意识当中也是这样才叫爱和关心。 对。 对吧？这样才是家有吸引力。家不是最让人放松和舒服的地方，是家人要待在一起的地方吗？ 或者说家人一起共同做一些事情的地方。 对， 无论是交流还是做家务还是怎么样呢？ 对，哪怕就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大家就在沙发上坐着看看电视，也是彼此 在 一个，对，也在一起嘛。如果这个男人一直是不爱回家，不喜欢回家，更喜欢在外面玩，那这个女人就会理解为你不爱我，也不爱这个家，这可能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对，我觉得一方面像刚才说的要找找这个老公的原因， 嗯， 另一方面可能确实要反思一下，比如说两人在婚姻关系上，比如说甚至说女方这一方是不是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做了什么样的这个想法什么的，让这个老公不想回家。 嗯， 觉得回家之后没有这个安全感啊，或者没有舒适感啊，或者比在工作单位还要紧张，如果有这些因素啊，想办法把它消除了，就可能男生就会变得爱回家了。 嗯，对，或者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你的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特质，那么你们两个人对家的期待，或者说对家的诠释就不同。 嗯，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如果既然大家对家的这个概念或者这个期待不一样的话，那就大家都转换一下。 嗯， 或者说女方这边转换一下，就是变成什么呢？我不希望你，不见得是总是让你回家，而是说希望你玩的时候我跟你一起去。 嗯， 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做一些事情，一起玩啊，你去打游戏或者你去旅游，你去吃饭什么的，我都是跟着你一起，不是把咱们两个人全部拴在这个家里，而是说无论在哪儿，我们两个人都能在一起，两个人有交流。 如果能做到这些，就是两个人愿意在一起，他可以出去玩，他可以不爱回家，那你要问问他愿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出去玩。 对， 真的不爱回家，你大家在外面野营好了、 嗯、 对吧，陪着他到外面去玩好了。 对， 是不是能够这样，就是还得想办法，因为你要提出你的，他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不回家，他还觉得你在家里待着不也挺好吗？你愿意在家待着就待着吧。 对， 你要告诉他的是，他不回家让你感觉到的那份 缺失，那份担心。 对，哎，这个看看他怎么来解决。 对，要不然真的像孙岩说，他觉得哎，我自己在外边一个人玩的挺好， 然后你看家里有吃有喝什么，你愿意你自己又愿意在家里待着，哎，咱俩这不挺好的吗？ 对啊， 他可能一点都意识不到你的这种困惑，你的焦虑。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是一位女生哈，她说，想问一下自己呢，突然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已经谈了2年多的时间了哈，男朋友呢通过手机在约其他的女孩子，而且和其他的女孩子有过这种一夜的关系哈。她说自己初步的了解了一下，大概自己的男朋友约了有7-8个了，在自己能够发现的时间可能也就是近1年之内。他说这一年他对我没有什么改变，还都挺好的。我发现了之后，我们才为此就像揭开了一个盖子一样开始闹起来了。他说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说这和爱我是2回事儿。他觉得他挺享受那种陌生的有刺激的关系，但是呢他很爱我，他愿意和我在一起，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我能和他在一起吗？那如果他是这样的话，未来他是不是一直都会这样呢？我们两个人相互之间很了解，我从14岁就认识他了，但是我们谈恋爱是我从24岁开始和他谈恋爱的，而他呢，和我现在谈恋爱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2年多的时间了，平时。他不算渣男，体贴照顾人，给我买礼物，对我挺好的。而且我的闺蜜们吧都特羡慕我有这样一个男朋友，要不是发现他手机里这个记录，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是这样。有这么长时间了，2年多的时间了，平时他不算渣男，体贴照顾人，给我买礼物，对我挺好的。而且我的闺蜜们吧都特羡慕我有这样一个男朋友，要不是发现他手机里这个记录，我真的不知道他会是这样的。至少这一年之内，他已经约别人约了大概有7-8个了，这还是我发现的，我没有发现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隐秘的一些私藏的可能，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女生刚才说的其实有话说，他们从小就认识，然后对男生还挺相互了解的哈。我给2个字儿：误判。然后他说这个男生也不算渣男，是吧？我再给2个字儿，不能说给他好几个字，怎么能这个不算渣男呢？肯定是渣男。我觉得这个人品有问题，人品渣才真正是渣男。如果说这个不懂得照顾人，行为上差一点，那只能说能力低下，真的不能说这个人是渣不渣，但我觉得既然是渣男的话，肯定是人品的问题。像现在这位女士她描述的，其实就是你这个男朋友想的就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然后我在外面怎么寻求自己，怎么干什么都可以，哎，你不要管我，因为我告诉你我爱你，哎，我就这个我也不希望跟你怎么怎么样。其实这种做法不是觉得很无耻吗？对吧？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那你就不应该去做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情。尤其像你现在这个男朋友做这样的事情，绝对是对一个人的伤害，对一个人的不尊重，对你们两者关系的这种不尊重不信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绝对是一个渣男。你需要做的这个决定应该是很坚决的，就是跟他要一刀两断。你没有必要再跟他维持下去，不要说他跟你说两句好话，然后对你做一点这个知冷知热的事情，你就觉得满足了。这个未来的日子还很长。对啊，这个所以你现在可能会囿于比如说你们谈了很久了，然后呢觉得在某些方面他还可取，然后会原谅他一时的这种错误或者怎么样的。但时间一长久之后，相信你肯定不能的，对吧？过去都不允许一女侍二夫，现在也不允许这样的，这样一夫被多，这都不允许的。心理上不能接受，法律上不能接受，人情上不能接受，伦理上不能接受，所以你做的决定就是2个字：不接受。把它踹开就 OK 了。 好，谢谢大庆老师给这位女生的鼓励哈。这件事情就像这位女生所想象的这样，今天如此，以后也会如此。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和他走下去的话，你自己会越来越痛苦，因为你自己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这不在你想和他保有的关系之列，就是你允许他还能够在外面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对吧？ 对， 其实这是任何可能绝大多数恋人之间、爱人之间、伴侣之间我们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他发生了，他还能堂而皇之的告诉你说这不影响我爱你啊。 对， 这真的是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所以您说 挺可怕。而我觉得这事情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真的觉得不介意这件事情的话，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了。 对， 对吧？其实从这个角度上，你本身还是非常介意这个事情的，只不过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原因，让你不好做出一个决定来。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这位女生今年23岁，她的男朋友已经到了30岁了，倒可能是男朋友和我之间有年龄差吧，他很宠爱我，心疼我，哄我，我自己觉得我不仅是年龄比他小那么多，我在心态上也像一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呢会任性一点点，但是呢我还是一个比较拎得清的人，我在工作上很努力很认真，因为刚刚进入职场，而且进入的这个公司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很幸运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当中学习成长。可是我的男朋友呢就特别的想结婚生孩子，跟我说了很多次，各种各样的说，旁敲侧击的说，直接的说，各种各样的话，就是哄着我结婚生孩子，而且他特别怕我们公司当中我会被其他的人追走，可我就不想现在结婚生孩子，我不希望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已婚的女人，我觉得我还有事业发展成长的很多时机和空间，那我也不想一结婚马上就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那还能是现在的我吗？还能在工作当中能有一些发展吗？能有成就自己的机会吗？总而言之，我们俩为这个特别的矛盾。他很好，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很相爱，但我不想现在结婚生子，怎么办？ 这个现象其实也挺普遍的，就是当男方的这个年龄比女方大的时候，这个男方特别渴望结婚，特别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啊，我觉得这种心态对于一个比自己大的男朋友，其实你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啊。当然作为这个女方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刚入社会或者刚入公司，然后想在这个工作当中做到一定的起色，因为毕竟刚开始起步嘛，你也没有什么错，但是确实在时间上这个两个人会发生一定的冲突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好好的沟通吧，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这样，就是给双方都有一个缓冲的空间。比如说男生才30岁，再他再大一点生孩子也没有问题，然后女方呢刚入职，那就跟男朋友可以商量一下，能不能等我在公司比如做个2-3年，然后我看看我到底怎么样，如果不行了咱们再就是我就回归家庭，咱就要孩子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商量一下，不要生硬的觉得就先让男友觉得我现在就一定要不能怎么样，没一点回旋的余地，这也不好。然后男友呢，也不要把女朋友逼得太紧，这样我觉得也不好。还是建立一个计划，给双方都设立一个缓冲区，有这么几年的时间，哎，大家相互的这样体谅一下，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对，你可以告诉男朋友你这个工作比如说多久之后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你可以结婚生子，而且生了宝宝之后你是不是也希望自己能尽快的重返职场，那你们的生活和宝宝后面的一些比如说谁照料啊，这些事情都怎么安排， 对， 都可以去商议。最重要的是你的男朋友可能 爱你，想和你在一起。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更多的能够相互去体谅的，也就是说你要告诉他你也很爱他，只是你现在要先考虑一下工作这边的发展。 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其实当中在这个现在现今的社会，其实更多的时候对于一个家庭，对于男女双方来说，事业的发展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是两个人感情的保障，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保障，也是每个人独立人格发展的这种保障。 对， 所以呢还是要相互的商量，要告诉你的男友，就是你爱我，我也爱你，但这件事情爱的表现不一定要体现在立马就生孩子这个事情上。 对， 对吧？ 对， 就是我们可以稍微的那个，大家都停一停，等一等。 对 对， 谢谢丹青老师，今夜思语是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 世界有个你，给我呼吸的勇气，就算泪光模糊了一切，在我心中依然美丽。生命最美的奇迹，原来就是与你相遇，是你握住我手心，去面对风和雨，把结局交给上帝决定。我只是想要幸福，用一生努力追逐，原来就是与你相遇，是你握住我手心，去面对风和雨，把结局交给上帝决定。我只是想要幸福，用一生努力追逐，让星光带路，不管多无助，每一步都铭心刻骨。我只是想要幸福，为了爱不怕豪赌，我不会认输，我不愿让步，守在你身边。我都已满足，原来就是与你相遇，是你握住我手心，去面对努力追逐，让星光带路，不管多无助，每一步都铭心刻骨。我只是想要幸福，为了爱不怕豪赌，我不会认输，我不愿让步，守在你身边再多苦我都已满足。我只是想要幸福，用一生努力追逐，让星光带路，不管多无助，每一步都铭心刻骨。我只是想要幸福，为了爱不怕豪赌，我不会认输，我不愿让步，守在你身边再多苦。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 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达到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出行请注意增添衣物。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和我们这些和我们这个广播节目来讨论的自己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您的问题也可以发送给我们。大家如果想方便收听或者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APP 听听 FM 和我们来交流。有一位女士在问哈，她说我的情况呢，就是我丈夫在一线城市工作上班，我自己呢带了两个孩子在老家，他呢对我们几乎是不管不问，电话都很少打，如果这个打电话呢，也最多问两句孩子的事情，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没有他的陪伴。老大8岁了，老二5岁了，就是我觉得很冷漠很冷淡，对孩子对我也不关心。唯一现在能维持婚姻的呢，还是因为他赚了钱，有工资，那么他会把多一部分给我们，然后他经常会说因为我们他在大城市生活的压力也很大，而我自己呢有一份工资，工资并不是很高，我在老家幸好帮我带孩子的有我母亲和父亲，那么父母呢跟我住在同一个小区，我们虽然没住在一个家里，但是离得很近，所以孩子基本上是我父母带大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年节假日回来，他回来跟孩子也很陌生，跟我也很陌生，好像待在家里呢总是没有多大的耐心，等到假期过完了他也松一口气就走了。我们这样的生活已经过了有6-7年的时间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就在这样的一份生活中，有的时候我挺想不开的，但是有的时候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曾经有过讨论，我带着两个孩子到大城市和他在一起生活，一线城市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大，他说包括租房子啊，孩子的学费教育啊，生活啊，他负担不了。那么我呢也会把我现在的工作舍弃到大城市，我能做什么呢？也没有能帮我们的父母。那如果让他从一线城市回来，他又不甘心，他觉得他在那里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的情况就变成这样了。该怎么办呢？不知道，问问你们吧。我晚上没事儿，总是听你们的节目，听到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觉得很多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生活中有着无奈，也有着一份痛苦。但是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还是要笑脸面对我的孩子。 听听你们说说我的事情该怎么办呢？ 嗯，谢谢这位听众的这个信任啊。他把他的故事说出来，其实听完了他的故事，尤其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想回应他一句话，就是所有的无奈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嗯， 就像目前他两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或者婚姻的状态吧，其实也是他两个人的选择。因为在这种选择之下，虽然有不悦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夫妻关系的这种亲密度不够啊，然后老公对家里的跟孩子的关系啊也不是很亲密啊，然后逢年过节回来过得也都跟像他说的有点像陌生人的感觉啊，然后离开也非常的匆匆，他也不是那么挂念。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双方其实都默默地选择了接受。 嗯， 因为可以获得一些生活上的利益吧，比如说老公在一线挣了钱，可以为家里提供好一点的经济的这种补偿或者是帮助，然后自己在这边呢也有工作，然后自己的父母呢帮着自己带孩子，所以说自己也有事业，然后又有收入，也能够跟孩子在一块儿，就在某种程度上他应该是很满足的。 对， 所以说就像他探讨过，比如两个人带着孩子都到一线，他就觉得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孩子的负担也会比较重，然后又都是回来呢，觉得男的又不甘心，因为他可能到了回到本地之后，他的工作呀或者他的状态就不像在一线城市那个样子了。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现在的状态，大家感觉到无奈的部分其实都是大家默认的。 嗯， 虽然大家对那些不快的地方心存一些怨恨呢或者说是不满，但是还是默默的选择了接受了这种无奈。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如果觉得不想接受这种无奈的话，那就真的是两个人需要做出一些牺牲的。 嗯， 就是任何一方需要做这个牺牲，可能比如说目前来看，可能说带着孩子去一线城市，那可能这个经济压力各方面会比较大，那可能最主要的牺牲呢，可能就是老公这边如果能回来的话，虽然经济收入上会下降一点，但是一家人的这个天伦之乐或者情感的链接，包括孩子的教育啊，因为有父亲在嘛， 嗯， 你又不仅仅是一个母亲，这样可能我觉得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什么方面都会有好处，但前提是怎么和老公两个人去做出这样一个抉择。 嗯， 而且我相信随着日子过得越来越久，如果两个人分开的太久的话，真的感情会变得越来越淡的。 嗯，对，这确实和不能够常常在一起耳鬓厮磨的有关系啊。 对， 慢慢的就变成了大家合作，这个在 养孩子 的 纯合作的关系了。 对，就是一个合作关系。 对，就是没有就法律上的夫妻，然后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嗯， 然后亲密关系这方面呢就没有什么链接了，可以说。 嗯，对， 日常生活中没有交流，我有了困苦也不能跟你说，你有了困苦也不会跟我说，然后大家逢年过节在一块儿呢，也就是因为哎有孩子勉强的这样，其实这样真的对，我觉得对你们夫妻两个人那种感情肯定是有伤害的，而且对孩子，我将来这也绝对是一个不健康的家庭环境。 嗯，所以再好好的考虑一下何去、何从。嗯啊，如果说大家都要选择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的话，也可能现在这样一个状态有缺憾、有遗憾，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无奈在里边，但也可能能够接纳、接受，也算一条路吧。 对， 嗯， 或者说经过讨论之后，大家决定还是两地分居。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迫于生活的压力或者现实的状况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有一点绝对不能是两地分居，那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对， 包括跟孩子之间的，不能仅仅说逢年过节回来，包括日常的这种沟通交流，打电话呀或者视频呢或者怎么样的，偶尔的经常回来都需要变得更频繁一点，然后探讨的内容、情感的交流要更深入一点。 您说的对，而且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是需要爸爸的，这个爸爸 绝对需要爸爸。 对，这个爸爸就很缺位哈。 嗯 嗯，而且这个爸爸将来真的会觉得遗憾的，孩子有一天会长大的。 嗯， 在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爸爸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印记哈，这个很多人是往往在孩子长大之后才会反思， 才会觉得那是一种 遗憾， 遗憾当年做球做错了， 而且是弥补不了的遗憾， 绝对弥补不了，什么都弥补不了。 对对对，就是很多人都是孩子长大了，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个状态情感，那他都会觉得，比如说这个在我小的时候，这个爸爸或者这个妈妈他没有在我的生命中留下更多的印记，没有什么情感交流，那么在他成年之后，他也会和这样的父母之间很疏离。很多这样的父母到某一天你才会意识到，哎呀，我的孩子为什么是和我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那是很难受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方面难受的地方，就是你觉得自己的孩子跟自己的关系比较陌生，比较紧张，或者各色等等等等，你觉得这个难受。其实还有一点会让你更难受的，就是孩子看到了自己父母之间的这种情感链接，婚姻关系是那个样子的，那可能在未来孩子在选择婚姻，在选择感情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可能孩子在婚姻感情生活当中过得不幸福，那你这个时候看到了，你会更难过，你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行为，你自己的这种当初的选择，然后造成了孩子在自己的情感道路上，婚姻家庭上有了这种失误，或者是受伤，你会更觉得对不起孩子，你会更加的后悔。 您说的太对了，对，所以把这些都分析一下， 对， 告诉你的丈夫，听听他怎么说，是吧？ 对， 有的时候是我们一直在回避这个做这样的一些交流和沟通。 对，就是我们生怕这种交流或者这种沟通会刺痛一些什么，或者把现在比较平和的状态进行了一个扰动，怎么怎么样呢？其实想一想，这都没有什么，因为你奔着未来那个更大的目标，更幸福更平和的状态，出现了这样一个插曲，只是为了能让你们的关系有一个质的改变，有一个提升。所以像这样的小的这种冲突或者小的摩擦，我觉得是可以有的。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今年32岁，结婚4年的时间了，现在呢刚刚有了。下面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哈，今年32岁，结婚4年的时间了，现在呢刚刚有了宝宝。我自己非常爱我的老公，因为我非常的了解他，觉得呢他是一个很刻苦、很勤奋、做事情很有原则的人。但是我妈从一开始就没有喜欢他，我在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把他带给我妈看，我妈就没有给他好脸色。我妈觉得他的出身、家境以及他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配我。我妈妈呢是这个单亲妈妈，把我带大挺不容易的。我从7岁开始，我妈妈就一个人带着我。我父亲呢在我这个7岁那一年是出了车祸去世了。为了我妈妈一直是一个人的生活，她把我看得很重，而且她花所有的心思培养我，这些我都非常非常的感激。那么只有这一件事上我和我妈妈起了冲突，就是我非要嫁给我老公。我妈妈当时就对我说，如果你要嫁给他，那么我就不再认你这个女儿了。我妈妈很倔哈，她说但是呢当时我想我妈妈会原谅我的，我还是嫁给他了。在婚礼那一天，我妈妈虽然出席了，但是整场脸上都没有笑容。在那之后，基本上我妈妈不来我们家，我和我丈夫如果想回家，打电话过去，我妈说你回来可以，她就别回来了。一直到今天，我妈妈都不和我老公说话，我夹在中间非常的难过，很别扭。我到今天还是觉得我老公很优秀，很好。 我很喜欢，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就那么不喜欢。我是求也求过我妈，哭也哭诉过，也跟我妈因为这个事情吵过，可是我妈妈就是不愿意和我老公和解。我老公也去道歉，也去赔礼，也给我妈妈买礼物，可是我妈妈依然不领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哇，这个问题好难啊。 哦，是吗？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丈母娘对女婿的一个不接受不认可。 嗯， 而且这位丈母娘做的确实很绝情哈，就是无论这个 结婚四年了， 对啊， 嗯，时间挺长的了， 挺长的了、 嗯、 无论这个女婿表怎么去殷勤的献殷勤，怎么想表达自己想接近的愿望的态度怎么样的，他一概不接受。 嗯， 而且从女儿的角度来说，其实可以看出老公还是挺应该是挺优秀的一个人啊，挺努力的一个人，挺本分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不让这个自己的丈母娘能接受。我觉得这个原因可能源于啊，跟这个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可能是有关的。 嗯 啊，因为呢单亲妈妈，然后她对女儿倾注的心血可能很多。 嗯， 就像她说的，为女儿的这个培养花了很多的心思，想必她女儿这个女士应该也是很优秀的一个。 对， 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学历啊、 嗯、 包括气质啊、 嗯、 也可能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各个方面都很优秀。所以说那做母亲的当然希望她能够嫁一个特别好的老公，各个方面都优秀的、 嗯、 然后跟她配得上的这种。但是女儿呢，其实在单亲妈妈的这个抚养下，她在找男朋友的时候，找老公的时候，最看重的可能就是这个男人的人品。 嗯， 就像他一开始描述的，我老公很刻苦很勤奋，其实他描述的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性格本分的这努力的这样一个品质。 对， 他没有说别的。 对，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说，就是母亲对女儿在选择对象上，母亲有母亲的这样一个要求，因为他觉得他把女儿培养得很优秀，他希望女儿有一个、 嗯、 更优秀的人能够跟他在这种能力上或者优秀的品质上做一个登对。但女儿呢，由于可能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所以缺少父爱吧，她可能她更看重的是一个男人的品质，而不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嗯、 所以她在选择这个老公的时候没有听从或者安排按照母亲的这个安排来选择，所以这导致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即使现在女儿跟老公已经过得很幸福，四年了还有孩子，但是这个母亲一直不接受，对吧、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好解决，但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先按着这样的方式来吧，就是比如说该两个人该怎么孝敬母亲就还怎么孝敬母亲，那母亲既然不见呢，那就先不见、 嗯、 啊，但是呢这个老公该做的行为，比如该去看呢啊，我就在楼底下等着你们怎么的都要有。 嗯， 我像老人家再过些年可能会有所改观的。 对 啊，即使说老人家没有什么改观的话，我觉得作为女儿呢处在两个人之间也不用觉得自己受夹板气，因为毕竟两个人没有起冲突、 嗯、对 对吧、啊、只不过是说母亲不太接受，那这个时候呢，那母亲既然不接受自己的老公 OK， 那你就自己或者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多去看看母亲，多跟母亲在一起，然后呢跟老公的时候你们三口之家就好好的这个享受这个天伦之乐。 嗯， 然后把这个母亲跟丈夫之间的这种隔阂呢就先这样放一放。 嗯， 我觉得更关注于目前幸福的事情，这个可能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会好一点。 嗯，有了孩子也许会更。 然后呢跟老公的时候你们三口之家就好好的这个享受这个天伦之乐。 嗯， 然后把这个母亲跟丈夫之间的这种隔阂呢就先这样放一放。 嗯， 我觉得更关注于目前幸福的事情，这个可能对自己的心理状态会好一点。 嗯，有了孩子也许会更好一点吧。 嗯， 因为毕竟他是孩子的爸爸。 对。 孩子呢也会是老人家很喜欢的。况且你妈妈是一个人嘛，哈。 对。 是一个人。而且岁数大了之后对儿女的依恋会更深一些。他也会意识到其实你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多了一个人会照顾他。 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日久见人心的事情，你从中做的就是，你妈妈哪怕你别跟你妈妈吵，非要让你妈妈接受她， 对， 你倒是可以有意无意的说说你老公的好话。这女人其实聪明的女人都会做这些，比如说，哎呀，她这个月你看她多发了一点钱，他又给我买了什么礼物了， 对 对吧，哎呀你看他知道我爱吃什么，他特意从哪哪哪儿给我这个买回来了，你看他的我们女儿这一点多像他啊，我们孩子那么聪明是吧，这种话多在你妈妈面前说一说，你妈妈也就慢慢的这个心就会被溶解了， 就是你让你妈妈看到你婚姻的幸福，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其实还可以另外一个从反方向， 嗯， 不是，你也可以举一些，比如说你跟你一起成长的小朋友，对吧？然后呢，他的这个婚姻状态可能没有找一个像你老公这样的，可能找了个各个方面在外在条件感都很登对的，但是比如说，哎，你看他跟我诉苦，生活过得并不幸福啊，哎，当时觉得，哎，你看找这样的挺那个挺登对的，但是生活没有我幸福， 嗯， 让母亲意识到，其实母亲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安排你的婚姻，并不见得适合你， 对。 啊，我觉得这样也是比较可能慢慢让母亲能够意识到，或者说的能慢慢开始接受你的这个老公的一个方式吧。 对对对，就慢慢来，别着急。 对，千万别着急。 嗯，对，这个事情，假如你母亲一直真的是这么倔强的话，那么你自己婚姻中的幸福也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是吧？ 对，就假如你母亲一直倔强的话。那你就不要再跟他倔了， 嗯， 就不用再跟他掰扯了， 对， 对吧？就像孙岩说的，不用急于或者不一定要求你母亲一定要接受你的老公，啊，你跟你母亲的关系该怎么保持怎么保持，你这个孙女那一辈的或孙子那一辈的该跟母亲的关系怎么保持怎么保持，然后这个你们一家三口的关系该怎么保持怎么保持，专注于自己对自己的幸福建设最有利的这件事情， 对就可以， 嗯。 下一位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这位女生今年23岁，她的男朋友已经到了30岁了，倒可能是男朋友和我之间有年龄差吧，他很宠爱我，心疼我，哄我，我自己觉得我不仅是年龄比他小那么多，我在心态上也像一个小孩子，有的时候呢会任性一点点，但是呢我还是一个比较拎得清的人，我在工作上很努力很认真，因为刚刚进入职场，而且进入的这个公司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很幸运能在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当中学习成长，嗯，可是我的男朋友呢就特别的想结婚生孩子，跟我说了很多次，各种各样的说，旁敲侧击的说，直接的说，各种各样的话，就是哄着我结婚生孩子，而且他特别怕我们公司当中我会被其他的人追走，可我就不想现在结婚生孩子，我不希望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已婚的女人，我觉得我还有事业发展成长的很多时机和空间，那我也不想一结婚马上就生孩子，生完孩子之后那还能是现在的我吗？还能在工作当中能有一些发展吗？能有成就自己的机会吗？总而言之，我们俩为这个特别的矛盾，他很好，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很相爱，但我不想现在结婚生子，怎么办？ 这个现象其实也挺普遍的，就是当男方的这个年龄比女方大的时候，这个男方特别渴望结婚，特别渴望有自己的孩子啊，我觉得这种心态对于一个比自己大的男朋友，其实你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啊， 嗯， 当然作为这个女方呢年龄比较小，然后刚入社会或者刚入公司，然后想在这个工作当中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好好的沟通吧，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这样，就是给双方都有一个缓冲的空间， 嗯， 比如说男生才30岁，再他再大一点生孩子也没有问题，然后女方呢刚入职，那就跟男朋友可以商量一下，能不能等我在公司比如做个2-3年，然后我看看我到底怎么样，如果不行了咱们再就是我就回归家庭，咱就要孩子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商量一下，不要生硬的觉得就先让男友觉得我现在就一定要不能怎么样，没一点回旋的余地，这也不好，然后男友呢也不要把女朋友逼得太紧，这样我觉得也不好，还是建立一个计划，